俄罗斯发行了《敬爱的金正同志文选集》，文选集里编辑了敬爱的金正同志所发表的20多篇经典著作，其中有《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的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，更高的举起先军旗帜，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等》。文献集发行仪式7号在莫斯科的真理报社举行。